由首都文明办、市环保局、市志愿服务联合会、北京电台联合主办。 北京时间19:00，未来的时间刻度982，下一秒就是未来。FM 98.2兆赫 ，AM 927千赫，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Fresh Radio， 心愿。无论大小，说出来就好。982许愿池。 我叫贾欣，今年22岁。曾经我有一个很好很好的朋友，那是发生在初中的事情。我和我很好很好的朋友同时喜欢上了一个男生，然后因为在友情和爱情之间这个东西就比较敏感，所以当时就选择了，就为了那一段友情放弃了那一段最初最懵懂的感情，然后成全了我的朋友和我喜欢的男生。现在回想起这件事儿，我觉得我做的是对的，因为后来就是一直联系着那个朋友和那个男生。到现在为止我仍然觉得我当初做的是对的，因为在后来就是各种联系以及以后的生活中，我发现那个男生其实并不是一个值得选择的男生，而我的朋友却是陪我走过了很多很多路的一个知己好友。 有些话不用说出口，用眼神就能交流，我的心事你都能感受，来自同一个星球，拥有同一种宇宙。花开过就会腐朽，雪落下花被不由，我会牵你的手看变幻的气候，我把你放在心头，友情比爱情长久，陪你欢喜陪你忧。

做的啤酒海，温柔做的沙好白。穿鞋子的脚踝，快乐能信手拈来。甩，跟着我一直走，遇山再过山不回头。陪着我一直走，把人生握手。抬起头走走走个远，去看看星河的上游。愉快，帅。

寂寥，我发现你从未离开我身边。摘的纸上，薄薄的衣裳，这就是我全部的家当。不理你难存在，不想呐喊，绝望。我不是眼中沙子，我不是厚重语词，我只是一个藏遗忘的孩子，我只是一个背负木已弃的孩子，谁来救救我啊，谁来救救我啊。其实我太渺小，就好像风中一粒尘埃，其实我太轻薄，就好像树上一片叶子，不想挣扎着爱，只希望有人听见我微弱的声音，打开冰窗。都是我 Oh, 而沉默。你还在寻找什么？是否已丢失太多？这里每一种答案都不是与你和我。你还在寻找什么？是否被天真掠过？这里每一次成长，痛而决绝，但我还是我。 在你的眼眉流过，你的脸进入你的耳坠，躺下去是山水，翻过来是花蕊，影像前世今生那缕明媚。本来偏不输情，可是我淘气，我在诗里看到了你。本来真不忍心能此刻别离，我在诗里看到了你。看到了你，我在诗里看到了你。我在诗里看到了你。爱是向朋友收回，只想靠冷踹腿，是有了盔甲也有了眼泪，躺下去是山水，翻过来是花蕊，狂风中捧杯历经也奉陪。本来偏不输赢，可是我淘气，我在诗里看到了你。本来真 当此刻别离，我在诗里看到了你，原来偏不熟悉，可是我淘气，我在诗里看到了你，本来真不忍心，当此刻别离，我在诗里看到了你。诗里看到了你，我在诗里看到了你，我在诗里看到了你，我在诗里看到。 诗里看到了你，都那么轻易承认，那些聪明过人真是一种天分，却浪费时间否认，成为善良的人只是一种选择，你能否揣摩差别，擅自定义了正确，凭空杜撰的背面，矛盾的誓言，站站在自己的对立面，用坚强的心去凝视，去拥抱自己的弱点，就睁开眼泪的泪，能不切是非，有时有选择，一念三千梦想也 be a slave， 任性擅自定义了正确，凭空杜撰的背面，矛盾的誓言，就睁开眼泪的给，能不切是非，有时有选择，心里的鬼，人无所逃于